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范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两个人物啊，一位呢是 我不想做这期节目， 为什么？ 因为他给了我很多负能量，毁了两个美好的故事。你像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赵丽萍吧？ 赵丽萍， 对，赵丽萍，本来是内蒙古公安厅的厅长。然后原来的 退休了， 对，退休的原来嘛，然后他本来还是一个作家，还是中国作协的，然后他是文武全才呀。如果你不看今天接下来发生的这些事儿的话，那忽然你就会觉得哇，在你心目中一个文武全才被毁了。然后人家这个本来好好的谈一段不分这个年龄的恋爱，然后两个人差了30多岁，对吧？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情人啊？他没说是情人， 我不知道，但是有媒体推测。但是假设他们俩是情人，那30多岁本来这段恋爱挺美好的，再次证明了男人在恋爱中智商都为零，尤其是被一个疯女人逼的时候，行动能力都下降为零。 是疯女人呢？ 没有，我觉得不是疯女人，但是她让这个赵丽萍疯了，我觉得是真的。 哎，说了半天说的是谁呢？就这个赵丽萍，她从前是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厅长。 对， 那她退休的时候呢，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呢98年的时候加入过中国作家协会，就是写了多部的散文诗集啊，还有什么涉及警务侦查的这个专著，感觉是个文艺中年文艺大叔，60多岁， 文艺警察。 他呢就杀了一个人，然后呢这个被害者是跟他关系较为亲密的女性， 27岁 只有，就是很复杂。现在这个案情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跟那个较为亲密的女性是具体是什么关系。 对， 可是你光看媒体，我现在觉得媒体也挺可怜的，就你看每天都有打老虎的新闻吧。现在呢他必须把那个标题就尽量的把他那个 耸动 或者把他那个定性显得很重要。比如说他定那个赵丽萍，就说这是 建国 以来 首个杀人， 亲手杀人的省部级官员。所以你想他媒体也真是绞尽脑汁啊，猜。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是做过统计啊，就说他是亲手杀人。他的这个案情，他杀人的方式就让人不敢相信他是公安系统出来的。 对，我也是。他还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侦探小说现状与发展途径》，当时还获了金盾文化奖，就是公安系统的金盾文化奖。你想他评价侦探小说的，他应该对这些剧情啊架构啊 有什么反侦查能力啊， 对，应该是非常强的， 业务能力很强。 结果他自己亲自上演的这出戏吧，就到处都是把柄，就真的还是应了我那句话，恋爱中的男人智商为零，行动能力尤其是被一个那个女人逼疯的时候，行动能力更加为零。 他主要是这让人太奇怪了，前面是开枪吧，开了2枪没中，结果女的就跑嘛，跑了之后呢他还给人家有时间可以打110，就是报警说前公安厅长在追杀我，然后他开车去追呢，他自己浑身是血，他没有任何的，你看别人什么洗脱什么指纹啊，什么乱七八糟，有很多这些技术手段，他一点都没做，也没有什么防备措施，然后呢，还被小区的那个闭路电视给他拍下来，他而且最后抓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去抗捕，就是他身上还有枪，当时。 对，你说到这儿，我反而又相信爱情了。就是这明显就是我先把你干掉了，然后我跟你去殉情，虽然你对我不仁，但是我虽然把你杀了，但我不能不义，我陪你去，我接受法律的审判。 是吗？我觉得你想的太天真美好了吧。 我是不是觉得我适合去当导演？ 他们现在就开始猜，就说因为那个女人身上吧，那个女孩身上她藏了很多的秘密。 确实， 因为之前内蒙古还有一个法制办的副主任叫做杜文，他呢有一个案子，当时还被判刑，但是判刑之后呢又说好像原审的那个证据不足啊，就是类似的又打回去让他给重审，中间呢是有贿赂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涉及到130万要买一个铜鼎。 是好像是要贿赂公安部的某个领导。 对，但说到公安部某个领导，大家就翻出来，媒体就翻出来说，这个赵黎平以前确实跟现在已经落马的以前的政法王周永康有过几次交集，分别在05年和09年的时候陪过周永康考察内蒙，11年的时候还陪周永康去蒙古国考察，所以大家就说，哎，是不是这中间有联系。 但这有联系吗？等会儿我们来好好的解答解答哈。就先说他跟那个杜文有什么关系，就说当时他们也拿了共同的拿了一笔钱，就好像跟土地有关系那个事儿，就让他们去深圳去北京两地儿跑，就把他们那个土地的关系给他打通了。中间呢就涉及有一个领导他们要打通那个关系，当时那个杜文就说那个他身上有一笔钱，然后那个赵黎平就说这个公安部有一个领导，他知道他耗那个可能古董那块有一个古鼎是吧，130万， 对， 就让杜文手上有钱嘛，就让赵黎平去贿赂。但是赵黎平呢后来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买到那个鼎送给那个领导，还是那130万他自己独吞了，这个就不知道。所以呢如果是贿赂的那个罪可能就比较好定性，如果是后来130万他又没送那笔钱去哪儿了，可能就更加的复杂。但是现在再加上那个犯罪那个过程和那个案件再加一块的话，可能就更加的麻烦。 而且杜文好像在供述中说过，说当时他跟赵黎平谈完之后，赵黎平接到一个女子的电话，说要让他好好反省一下，说按道理说赵黎平这种身份的人应该没有女生可以跟他说让他反省，除非是自己老婆嘛，对吧。 哎呦这个真是哈搞不懂。那刚才春雨讲的那个跟周永康之间的关系也是媒体喜欢放大把各种信息事实堆一块，感觉像是有联系。 现在当小编太不容易了。 但是是不是有联系呢，还是说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惯例哈？还有一个就是媒体非得加一标题嘛，就把那个事件拔得很高，说是建国以来第一个省部级亲手杀人的省部级的这么一个官员，还说你看他又爱诗作画的写文章又出书，跟王立军、跟王立军也是有的一拼，再加上这个杜文案哈，又发生在内蒙古。内蒙古我们知道之前聊过一期呼格案，它也是发生在内蒙古，所以有人就会有 跟这个赵黎平也有关系。 对，你把它扯一块就觉得哦，内蒙古是不是本身它这公检法系统就有一些问题，就是一串一串的就弄在一块了，似乎你就抽不出一个线索来。要不然把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们扔给一个行家来解答，我们听听石飞克先生他是怎么样去分析的。那石飞克先生因为他本身是学法律出身，那他在这个重新打黑的那个阶段里面写过很多篇就跟公检法有关的这个文章和深度的调查性的报道，他同时又是非常资深的媒体人，我们来听听他是来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 赵黎平这个媒体有些媒体现在定性他为建国以后第一个亲手杀人的这个省部级干部，我觉得这个要去数据来核实，这个恐怕未必准确。那现在我也没找出他之前还有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就是说他这次跟杜文案是肯定是有牵连的，因为在杜文案的时候确实就已经有信息牵扯到他了。跟胡歌记录图案的话，我觉得未必有直接牵连，因为他并不是直接侦办这案件的公安机关的承办人和这个警察局的负责人，他只是当时是在公安系统任职而已。我觉得很难跟这案子有直接牵连。那个就是说跟王立军这些来并列起来算的话，当然有一些相似的一些地方，但是因为这个案件本身啊现在很多信息不明朗，所以没法下一些直接的结论。比如说你像王立军的话，大家都知道很清晰，他协助胡克莱杀的人那边是一个明确的跟胡克莱是这么一个关系。包括以前的那些省部级干部，像2005年河南省的副省长叫吕德斌，也是把他太太给杀了，那种是非常非常一个确定的关系，那个人就是他太太，因为他忍受不了他太太对他的这种抱怨和苛刻，他就找那个新乡公安局的也是一个资深警官帮他找杀手，把他太太给杀了。还有一个济南人大常委会的主任，就以前的老的济南市委书记，也是找了一个警察用那个炸药 把他的小三，就是他的一个情人给炸死了，这是很明确的关系，就这个都很清晰。我刚才举这三个例，但是赵黎平杀这个人，到目前暴露的信息，好像并不是他的一个情人，也不是他的一个什么那个亲属之类的，不是。目前信息还比较离奇，好像认识不久，或者说是谈生意的时候那个突然爆发了，还是怎么着，这不清楚。只知道是他亲手杀人，这点是因为我刚刚看新闻推送消息，是男人已经被他批捕了，说明这个故意杀人的这个事实是很清晰的，这个没问题的。但动机目前还不明朗，就是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只知道这个杀人的这个故意是非常明显的，而且非要置之死地，后快这种感觉。目前应该就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有两个罪嘛，一个是故意杀人，一个是藏枪支弹药。相信接着查的话，肯定会把他认识的时候受贿贪污这个也弄出来。因为在中国做到这省部级高官的话，基本上这方面不可能没事。 哎，您说到这个私藏枪支弹药的那个，这个在公安系统里面好像听说过很多很多起似的。那像他已经不在这个职位上了，他已经是退休了，为什么他还能有呢？那说明是不是现在他们这种管理枪支弹药的那个制度它是有漏洞的？ 基本上是有这个问题。那在公安系统里面，作为公安系统的干警，特别是领导干部配枪，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只要你离开这系统，或者你退休，或者是你调离其他系统，那肯定是枪要交出来的，都是这么规定的。但是呢，由于他位置比较高，下面的人就不好意思是找他来要还这个枪，或者找他要他不肯交出来，下面就不太好意思催，这应该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为他的级别已经非常高了，他在公安系统任职时间比王立军还要长呢，做了那么多年，从警察一直做到公安厅的厅长，最后是自区的副主席兼公安厅的厅长，本身他受的警衔已经是地方警察能达到的最高警衔了，副总警监，和王立军一样都是副总警监。全国有这个警衔的，拥有这个高级别警衔的这个警察不会超过100个人，也不会超过100个警察。那么这么高级别又是老领导，那他不交出来，大家觉得这个那也没办法，也不好意思找他要啊。人家老领导就喜欢拿着枪打打猎，爱好射击，对吧？所以这是个问题。 对哈，而且我看媒体他还会把跟周永康的这个去内蒙古视察的那些新闻也放在一起，说周永康让他陪他去过蒙古外访，就是这些个信息又让人有额外的一些联想，说哎，他难不成跟周永康的案子还有什么关系？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些媒体做这个报道的时候，就喜欢把这个信息做一些放大。这个你想，一个是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分管政法的九常委之一；一个是一个自治区的一个政府的副主席兼公安厅长、兼公安厅的党委书记，管政法的。那么，常委到你这个省来视察，你这个管政法的这个政府的副职、兼公安厅长的大佬，因为还有警卫工作，陪同视察，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工作程序了。上哪个省，哪个省的这个头、警察的头都得出来陪的。不能因为周永康现在出事了，之前他到内蒙视察，赵迪平陪够他视察，就认为他跟周党有牵连，这个我觉得太牵强了。到目前为止，至少我没看到任何迹象，媒体用这个放大了也没有意义。 我们现在老是讲依法治国啊，但是你看新闻又会觉得，依法治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公检法系统。按理说他们是抓杀人犯的人，像公安。但是怎么感觉他们自己杀一个人就这么容易呢？ 这应该有两个问题吧。一个问题就从这些人的素质来说的话，以前不是网上有一个段子嘛，说如果是到监狱统计一下这些罪犯的他们的这个背景、工作背景、职业背景的话，会发现官人里面的犯罪比例是最高的，其中中央党校毕业的犯罪比例最高，因为省部级干部基本上都会进中央党校这个培训深造嘛。所以说，这说明这个体制本身在遴选人才的时候，这确实出问题了。就是不用说是德才兼备、德艺双馨，就是我们平常的古代以来，不管是科举还是这种那个举孝廉这种体制啊，要求的这种标准，你不用说这个了。普通的把一个正常人推荐上来，就是一个不会去犯罪的人，不会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这个事儿，推荐上来这个渠道啊，目前我发现也是出问题了，这个逆淘汰，知道吧？就是在官场，你要做一个好人，你要做不贪污的人，做一个不受贿的人，做一个不心狠手辣的人，挺难的。 你要这么做，甚至你难以自保，所以这个体制肯定出问题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说的。第二个要说的，赵丽萍这个事儿，我个人倒感觉，这是我好奇的，还是他的事实基本面，就他跟这个女的被害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促使一个副省级干部这么一个老警察头子这么着急的，这么非常匆忙的，这么残忍的来下这样的手段。比如说如果这个人早就跟他是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他早就准备去掉他，那么我想很最简单的是应该是有一个周密的策划呀。 嗯， 哪能作案的时候让那么多人看见，开两枪以后不但打不中，还让人逃掉，边逃掉还可以给110报警，直接的跟警察说我被前公安厅长追杀，啊，最后把人打死了，开车跑的过程当中还把这个小区里面撞掉那么多车，还被小区的监控录像一路都拍下来，哪有这么蠢的，我认为是比较离奇的。 嗯， 这到底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就这一块是值得细细的分析的，所以不要妄下结论，我个人看法是。 哎，听到了没，不要妄下结论，人家没说是情人呢。 嗯，所以充满了很多疑问，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编剧或者是说电影的投资人，你应该赶紧把这个故事的蓝本就可能去取得赵丽萍的同意。 警匪片上不了黄金档，所以都不拍了，你忘了 但问题 咱不是聊过一期编剧的吗？ 这个片子可能放5年放10年绝对的，你再拿出来拍，这绝对这个剧情曲折离奇，吸引大家观众的眼球。 五年之后再说吧，现在警匪片你看谁敢拍警匪片，审查太麻烦，大家都不拍。哎，倒是你说他这个犯罪手段那么低级哈，我看有内蒙古公安系统的一个退休警官，他自己也觉得太难以理解了，说没文化的人才这么干。 对， 但是他这个赵丽萍不仅有文化，而且人家可能也是业务骨干，是吧？ 所以这背后一定有原因。 嗯，好，那当然现在披露的信息我们只有这么多，你只能从媒体上去看，小编们绞尽脑汁把各种可能没有关联的信息堆积到一起，大家发挥自己想象去拼凑一个 好的剧本，就是这么出来的。 但是呢，它实际上对你说现在公检法系统也好，它有什么制度方面修补的这个借鉴意义吗？就暂时还看不到。但是我就觉得你像枪支弹药你怎么这么容易拿到，你已经不在那个位置上，你凭什么还有枪，这个是直接你是让人觉得很不对的地方嘛哈。 嗯， 但是我也很少看到媒体有在这一点上去进行什么样的。 对，刚才施飞克老师有提到一点说这个做人很难，做一个好人更难。其实这个赵丽萍她自己也有一个好人论，她是在2009年接受人民网的采访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话，说人性是有弱点的，人人都有，你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利而无害的人，这才是一个好人。如果你一个人都没做好，你就不要谈一个好党员好干部。但是现在她这个好人论我觉得对她来说就是完全是两个相反的极端，然后她原本的一个好人，可能他自己一直标榜自己在从政从官是这么做的，做党员是这么做的，但是做到最后他退休了以后反而自己变成了自己口中的一个坏人。 就现在你看这些什么人民网啊，不管是人民网还是其他的一些网站，对那些官员之前光辉形象的塑造，你发现这种反腐败新闻多了之后你再也不信了。 对， 你都会怀疑说，说不定过两天他又成你们口中的死老虎了。 对，但是我觉得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赵丽萍说的这一点特别对，就是人性是有弱点的，人人都有。其实如果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体制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比如说樊素吧，樊素你今天当了某个高官，然后呢没有人能管得着你，或者说你在这个地方你就是山大王，那你自己可以说哎，我自己有清规戒律，有些事情我不能做，但是后来有一天你发现你做了，你拿到这实际的好处也没人管你啊，对不对？可能你自己就形成了一种惰性，根据人性的弱点你慢慢就堕落了，可能会觉得哎，反正这地儿我说了算，我一个人给自己负责就行了，我就把这事儿都做了。 但是你再堕落你也不会自己去杀人吧。 所以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就是我们中间必须要建立一个明确的监督体制，人是有惰性的，这个惰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这种杀人的一发不可收拾的后果。但是如果在很早的时候这种惰性因为你的惰性堕落了，但是比如说像我现在是你的这个监察官，哎，我发现樊素你今天拿了公家一个包子不对，你应该把这包子再还回来，下次这种错误不能再犯，及时制止之后可能以后这种事情就再也不会发生。 哎，我是觉得吧，就是 包括自杀包括杀人，他可能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我可能就像之前聂辉华教授，人大的，咱们访问过几次，他不就是在那算吗？就你有的时候算算，我自杀或者我杀一个人，可能 我 承担的这个后果还比我把我的秘密抖露出来，嗯，我不用付那么大的代价呢。说不定他有这么一个考虑在里面。昨天晚上我又看了李光耀的一个访问，是杨澜访谈录，就是几年前访谈一个，他讲了一个故事。当然问他的背景是说，反腐败，就是你反腐败手腕也非常强势嘛，你有没有最难过的那一关，就是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故事。他讲到，他说他从前有个部下非常受器重，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建筑师，但是当时呢他也是有两笔这个来路不明的款项，就是后来发现的是有人来贿赂他，是跟土地有关的。当时呢他说他的那个部下就请求李光耀，他说能不能我跟你见一面，但是被李光耀拒绝了。他如果我跟你见过，我就会成为我的证人，我就会成为你的证人。他说要把这个事情调查完了之后我才肯见你。结果呢第二天那个人就自杀了，然后自杀之后呢他就留了一张，自杀之前留了一张纸条，他说 之后又是鬼片了 他说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还是怎么着，就是他觉得对不起这些，就是很抱歉。然后当时给李光耀那个印象就是说他还是一个绅士，就是过不了他自己内心尊严的那一关，他选择了自杀那条路。但你现在看看中国的这些官员，他根本不是什么出于什么自尊啊， 所以我 什么尊严啊，他是非常精密的那种 算，我自己 算，我觉得是算过成本，就是 我能留下多少钱给家人和我的这些老的部下们。可能如果你当过在军队的，他们尤其会考虑到以前旧的下属的感情。所以说军队其实要比官场还要复杂一些 好好，就说到军队啊，我们等一会儿再来讲另外一个人物的故事就是郭正刚之妻，叫做吴芳芳，是所谓浙江桐庐的邓文迪之称， 对， 是吧？ 这个故事又毁了我心目中的一个童话 好，我们先休息完了之后听春雨讲讲他心目当中的童话。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来说说你心中的第二个童话怎么也给幻灭了 吴芳芳后来改名叫吴幼轩，多美的一个名字，一听可能就是个美人，虽然你见到她的照片会觉得有点落差对，但是你想吴芳芳和郭正刚的结合，吴芳芳她本身是一个农村人，没什么文化，然后明摆着就是一个灰姑娘嘛，对吧？郭正刚你要是跟吴芳芳比，那他就是王子。本来是灰姑娘和王子终于结合在一起了，两个人好好的，最后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好，灰姑娘的童话毁了。再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吴芳芳本来人家这个一个女人在外打拼不容易，一个单身的女强人，后来好不容易这个40岁了，替人家怀了孩子，终于逼着人家这个对她负了责任，然后 逼着人家， 对啊，不是传说说她是用这个怀孕来逼迫郭正刚和前妻离婚，最后和她结婚嘛？然后郭家的人一直都不承认吴芳芳这个媳妇，好不容易这个生了孩子之后两人的关系，两家的关系有点改善，结果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这一个好不容易生了孩子和婆婆关系改善的媳妇，美好的这么一个故事又完了。 像这可以拍做什么婚姻保卫战啊，类似于这种 什么婆媳关系剧啊，然后爱情剧啊， 灰姑娘变白雪公主啊， 对对对对对， 是吧？哎，但是呢他这个剧目到3月15号立刻有了大翻转，你就发现这个灰姑娘她绝对不是你想象当中的可傻可天真那种灰姑娘。似乎呢非常有心眼儿，就据说她的那个孩子好像也是那个无意之间怀上了，是吧？然后就把她当做一个要挟， 就逼着郭正刚离婚，然后他再嫁进所谓的豪门。他本来那个生意也很普通，他是做瑞纺起家的。 对。 但后来就是因为有可能就是因为嫁进这个豪门啊，他在对一下子他就弄了一个五金厂，这个是在杭州。但是呢，在今年3月15号，也就是那个时候呢，郭正刚已经是被带走调查了。五金城300多个商户，他们从浙江各个地方聚集到杭州，就让吴芳芳归还5.2亿元商铺的使用权的售款。就说他一开始是做瑞纺的，但是后来做着做着吧，他就凭借他不足1000万的那个原始资金来搞投资，就开始弄那个资本运作。但是到12年年底的时候呢，就发现根本就做不下去，就瑞纺也不行，那个五金城也不行，就欠了人家几个亿的钱，就加起来。但3月3、5本来那天也是维权日，就是被人这个变成了一起群体性的事件了。后来一牵扯出来，哦，原来有背后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集团。你看他的那个整个的新闻，他其实感觉人物关系还比较简单，是吧？ 对，非常简单。 你就只有他一个人，再加商户，再加他的老公郭正刚，还没怎么点到他的那个叫什么公公，他公公的名字叫军委副主席，前副主席郭伯雄。 对， 你看媒体也不敢捅破。 你看上次我不说，你非让我说出来，现在发现那枚都没捅破。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没劲，谁不知道他是郭伯雄的儿子是吧？ 对。 但你看那媒体都啊，那个什么锤锤，什么什么媒体扎记的标题就叫做什么锤子什么鬼。 对，而且我看媒体都已经把他们家就是完全走的周永康的路线，周围的人全梳理干净了，就不说他爸是谁。 你不觉得观众已经审美疲劳了吗？要不要这样？ 但我觉得有一点，起码人家吴芳芳干了一件实在的事儿，她那孩子是真的，不是假的。 好吧，那个这个春雨的视角很特别哈，她是觉得你如果没有后续的话，你看前半段你会觉得那是个励志的故事是吧？ 对，不是吗？ 你看这个我们草根的女孩也有翻身的那一天。 对。 但是呢，这个故事在张立凡老师的眼里，他会觉得充满了笑点。我们来听听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是怎么样理解这个故事的。 我觉得这故事有很多的笑点，当然你说好笑也不好笑，就是其实这个吴芳芳他当然就我们不是歧视草根，但是这个草根这个女子往往有一种这个有一种幻想，就这种幻想就是哎像这个当地人所说的，说这个吴芳芳就是他们这个他那是桐庐县吧， 对 啊，说他是他们那儿的邓文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女子想嫁入豪门，这个是很多女人的一种幻想，就是说不一定凭自己的本事，但是可能凭自己的姿色或凭自己的床上本事，然后呢一下子就这个逮着一个钱柜啊，然后自己一生这个衣食无忧，然后享尽荣华。但是这个故事呢在吴芳芳身上就变成一个笑话，就是一个是他可能以为嫁入这个军中豪门，他的以后的生意就可以一切都顺利啊，这个可以势如破竹，可以大发成财。但是现在我们看说他其实好像这个数额也不大，说他嫁进这个郭家，然后他现在好像欠了5亿多吧，啊，主要是倒腾这点金产的结果。那么说明他在生意上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至少他在资金运作上这一套上，我们觉得其实他可能并不是什么高手，但是呢，这个他以为嫁入这个豪门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其实正好相反，他给自己带来了灾难。因为他从2012年开始，他这生意好像就已经不行了，然后嫁入豪门算是一个强心剂，但是也没有维持多久。而且呢，因为这个她的老公和她的这个老丈人的缘故，现在她反而更加倒霉了。 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众矢之的，变成被媒体炒作、被万人指骂的这么一个女人。其实他有必要这样吗？他如果是老老实实的这个谋生，做他自己的生意，不去做这些投机取巧的事儿，他可能他现在不至于这样。所以你现在说是到底是谁坑了谁，这个还真很难说。他可能也坑了这个郭家，就是因为这个他跟这个郭振刚上了一次床，然后和他母亲说了一段，就大着肚子和他母亲上门去找郭家，要求给说法。这本身呢也可以理解成是他做了一个套，让郭振刚钻了，然后呢这个郭不得不离婚。从这个事儿上来看，你这个郭的品位其实也不怎么高。这个人，这个吴芳芳已经是40多岁，也不是一个什么姿色出众的女子，而且看来这个文化层次也不高。那么由此可知呢，其实郭家也没啥文化，就是这个就是仗着有钱有势，所以呢想休妻就休妻，想胡搞就胡搞，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两边品位其实都不高，然后两边的手段呢也都不强，整个就是看出来这个郭家也是，这个郭振刚也是一个，觉得也是一个很无能的人。我甚至怀疑啊，可能郭振刚的母亲很强势，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吴芳芳这个事儿闹起来以后，是这个军区本来还不敢做决定，是不是同意让他们这个事儿怎么办？结果是郭振刚的母亲一个电话就把这个事儿搞定了。所以我觉得郭振刚可能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母亲或者强势女性的这种掌控之下，所以他能够对吴芳芳就范，这本身也有这个。也看出了，其实郭可能不是一个很强势的男人，就是不够爷们儿。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两边素质基本的印象就是如此。所以说谁坑谁，究竟是郭振刚坑爹，还是吴芳芳坑了郭家，还是最后吴芳芳自己又因为自己坑人的这个行为把自己也给坑进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连环的这么一个陷阱，最后呢是大家通通掉了进去，大概就做这个情况。 好，听出来了，这个张老师嫌弃郭家和吴芳芳女士的品味。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就是现实版的灰姑娘可能真的是一个昏庸无道的昏君，配上一个更加败家的公主，然后可能这个国家就整个给败下去了。所以童话都是骗人的， 豪门渗入啊。哎，但是你看他们这个模板啊，就是他其实他不是那种特纯真的两个人的那种因为爱情什么走到一块儿，你反倒你看郭振刚的父亲，我看媒体尽管他没提他名字，但是其实观众都心知肚明，都爱看他父亲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表态。2011年11月，就是吴芳芳跟他的第一任丈夫，一个重安籍的姓严的一个男子离婚。 对，但是在那之前还有一段是吴芳芳跟他的司机。 哦， 对，两个人本来都已经到谈话论嫁的程度了，后来吴芳芳碰见了郭振刚，一切就此改变。而且这个跟他司机的分手还交了一笔600万的巨款，一栋别墅加一辆车。 哇，这个女的太不简单了。 对，但是吴芳芳都给了，真爱吗？ 后来就是跟她的第一任丈夫离婚之后半年，她就怀上了郭振刚的孩子。 嗯，这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告诉大家40岁都可以怀孩子，所以高龄妇女们你们不用担心。 哎，这孩子现在怎么样，多大了？哎，这是11年11月，应该是12年怀上的，13年生，可能也就两岁的样子哈。那当时有人跟吴芳芳合作的商人就说，哎呀，这个郭振刚的父亲不同意这桩婚事，因为这个 浙江商人就听吴芳芳在一次饭局上就提到过。可是呢，在2012年的12月份，两个人还是结婚了。那吴芳芳生下他儿子的时候呢，刚好是44岁。那刚才我说的这个浙江商人立马对吴芳芳刮目相看，说没想到吴芳芳能够做出这种完美的投资。但是啊，你看，尽管以为投资的一个金矿，但是你不知道他其实是不是一个大坑，把自己给陷进去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坑吧是吴芳芳挖的，然后他挖完之后呢，把整个国家都拽进去了。其实人家原本好好的，对吧？然后该上升升职，该这个该本来能出国考察或者出国当武官的，后来都因为吴芳芳这事儿，有众多群众纷纷举报，然后说这个吴郭两人欠钱不还，结果郭正刚很多出国的机会都没有了。当然也有媒体说他之前想要出国是秘密潜逃，结果被发现。 但是你怎么看，你都觉得他这个数目啊，好像没有那么的惊人。说实话，我们看他故事的时候没有那么的震惊。你不像什么周永康什么什么帝国啊什么之类的。 说从两人的家中总共查出了700万的现金，其中有100万还是吴芳芳的。 好。 对，所以好像我看到这个咱们的凤凰周刊也写了一篇文章，上面就说本来可能郭振刚以为吴芳芳是一个能赚到钱的女子，然后所以把这个家里的产业交给她打理应该是放心的，没想到她把家里的钱都败完了，还拉了这么一屁股债，惹了一屁股的骚，然后最后就落得了这么个下场。 好吧，这个也太悲催了。 对， 这 也是提醒王子们要注意，选这个灰姑娘的时候一定要选个真正有能力的，不要看起来有能力的。 好，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还想再聊一聊，就是刚才我说的，我说现在媒体他们的这种方式啊，就让人觉得烦。从最开始两会上说什么你懂的，到最后说周斌的父亲当时还没爆出来嘛，说他是 神秘富商周斌的父亲， 然后又说是周元根，对吧？他还有一个小时候的名字叫周元根，就各种的指称，似乎就是没有办法捅破这层窗户纸。但是现在媒体上还是继续在用这个方法，你可能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没有通稿发出来了的时候，你似乎的这个犯了一些忌讳。但是呢，你作为一个看惯戏的，现在看惯多少高潮的大戏的观众朋友们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审美疲劳，就觉得这种语态是不是有一点过了，或者已经是这个老土了哈。我们等一会儿呢，也请张老师和石飞克先生一起来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媒体报道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中国独有的吧。三条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换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反腐反到现在，你会发现呢，中国的媒体基本上没什么实质的作用了。之前你搞微博实名的反腐，什么情人举报啊，就类似于微博实名举报那种媒体，还可以跟一跟。你在舆论掀起一股关注热潮之后呢，还可以倒逼倒逼，但现在完全就是中纪委反到哪儿，媒体就跟到哪儿。 对， 可能之前 其实我觉得媒体可以主动开发，有那么多狗仔队，去多跟几个情人去采访一下情人，挖掘点内幕，其实可以。 但是挖掘了，你还没上头没点头之前，你出不来啊！这稿子问题是还是危险。你看连什么锤子你都不敢把他的名字，这是新闻事实。 对， 这是新闻事实。他的父亲是谁？ 你有没有觉得锤锤这个名还挺可爱的？ 是吗？但是有人觉得那西北话是个粗口。好，这个说到现在的这种模式哈，我们老是喜欢讲什么议程设置，什么舆论铺陈，你就会觉得跟周斌之父的那套模式是有一点相似的。 我觉得这是故意引导，大家已经明显就对上号了，所以这可能也是媒体有心的。 对，这可能是媒体 你是觉得实在是很无力，就看的观众，我就刚才讲了嘛，你看久了之后你发现这太没创意了，就已经是不能，你没有大戏再吸引我了，你只是靠玩一些这种小的编辑的那些技巧，似乎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这个观赏需求了哈。好，我们先来听一下张立凡老师是怎么样谈为什么媒体在中国啊，尤其是特别喜欢用这种代号来表达某一些的新闻事实。 好像作为官媒来讲，新华社通稿没有正式出来之前，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于这种语境，所以这个其实你回顾这60多年来，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语言环境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在一个党文化的语境里面说话，甚至思考，所以这就造成一种现在这么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哎，只要这个最高层面的新闻，正式新闻、官方新闻不发布，他们只能采取这种曲折的表达方式，来做他们的这个新闻工作。其实这本身就反映出这个党文化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媒体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没有什么必要，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新闻给中国人看可能能看明白，但是如果是你给全世界的这个受众看，有很多人是不明白的。所以这个新闻连语言表达都能做不明白，这一点这也是中国特色，就是一定要你猜是谁。 嗯， 这真是中国特色。 对， 就是从来没有这种表达方式。中国古代也有，那也叫避讳，是吧？ 嗯， 皇帝的名字不能提，一定要么提的话，写的话还得简笔画，或者你那个臣子跟皇帝同名，你就得改名。这套东西现在被放大了，就是而且被这个延伸了，所以像这类的所谓敏感词，这个现象也只有在中国才有，这完全是中国特色的媒体语言。 好，这个是从媒体语言的这么一个角度哈，非常的有中国特色。那如果从石飞克先生看来，他从前一直做媒体，那他也接触过非常非常多就是公检法的这个案例，他会不会习惯了像周元根或者锤子这一套的语言方式呢？ 在周永康案以后的话，形成了一个套路，大家都按照这个套路来，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要被拿下了，但是呢，由于在中纪委的官网宣布之前，这个时候你直接点他的名的话会有风险，这个媒体的监管部门也会来找你麻烦，所以索性就用这个代号锤子啊，什么郭正刚之父啊，这一块我个人觉得已经比较让人厌倦了，你知道吧？再加上刚才你说郭正刚的这个太太，就是他的那个在杭州建材城做生意的这个太太，我看了一下相关的新闻关联的报道，我个人感觉说句实话啊，我这话可能就是上头不爱听，仔细看完了郭正刚和他妻子相关事宜以后，我感觉这事儿好像比起来常规的这些省部级领导的这个贪污受贿的这个作案情节来说，这个好像不算特别恶劣啊，更不用说跟谷俊山、徐才厚的这些，像谷俊山这个基本上现在大家都知道出来的一些案情的话，这个数字都是很吓人的嘛。 嗯， 那你再跟中国的一些红二代、官二代的那些常委级的官二代的所经营的一些事务啊，那些基金啊，那些资本市场的这种非常可怕的数字，而且一个行业某个行业整个垄断，我觉得郭正刚和他们家这个妻子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小儿科的呀。 嗯， 就是一个建材城，他收了人家的这个钱，完了以后生意没做好，退不回去了，听起来很吓人，1.5亿、1.7亿，那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群体事件嘛，这几百个商户，每个人几十万。加起来这么数字，生意没做好，这真是挺屌丝的。 嗯， 就我觉得挺屌丝的，就是跟一个这么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儿子，这个身份比起来，好像有点不太配。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从他拥有的能量和他的显赫的身份，以及他做的事的恶劣程度来说，目前我没看出来有多少耸人听闻的这个 有多少让人觉得达到吃惊的这个程度。 嗯嗯，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嗯，而且现在有没有觉得就是公众对于这些反腐败的新闻也好，或者是一些司法跟案子有关的新闻也好，都有一点点疲劳。这个疲劳不光是说您刚才讲的现在语态的问题怎么还用这套，再一个就是说你如果不够戏剧化，大家不是很爱关注了，是不是？ 不是这个，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媒体在这当中，在这个反腐败的新闻当中所充当的它的这个功能和它的作用是受到怀疑了，它的道德形象受到怀疑了。在中国人眼里看来，媒体还是个社会公器，希望他是不偏不急的在中间说一些相对客观的话。但是如果这个媒体总是在这个人在台上的时候是就拍他的马说他的好话，只要他一有迹象要下台或者已经下台了，立即大张旗鼓的说他的坏话，把他所有的那坏事都抖露出来，甚至把他的亲戚家人九族十族都全部的弄出来，这个时候他的道德形象就受到质疑了。他就会觉得你这个媒体怎么一点都不像一个铁肩担道义啊、妙手著文章的这么一个传统的大家的媒体认知啊，而成为一个像一个这种见利忘义的这个特别的这种见风使舵的这个小人形象。我觉得这点很重要的，虽然大家知道你的苦衷，你有宣传基地在，但是你老这样，而且用的语态又是那一套特别陈旧的语态、特别迂腐的语态。比如说郭富雄这个事儿，你不敢点可以，你就说他爸爸是前任政委副主席，这没问题。但是你说他的小名叫什么锤锤，他爸爸小名，这个在西北话里面、陕西话里面，我记得这是一句脏话呀。我觉得这种，如果我的猜测没错的话，媒体用这种方式，我觉得这是挺可笑的，也是已经有点在新闻伦理的这个底线之下了。 好，这个沈老师也看不下去了。哎，可能你会问我怎么老是叫他沈老师，因为石飞克是他的笔名， 嗯， 他这人姓沈， 嗯， 所以叫沈老师。 对，但是他中间提到一个说这个语言的迂腐化，其实我觉得更严重的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你看没看过《我爱我家》？ 哦，看了。 嗯，我好像暴露了我们俩的年龄。 那这是最经典的中国的那个情景 喜剧。比如说你看里边两个人交流说，哎，我们俩刚见面没见过，我说同志你好，然后你说同志你好啊，哦，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啊，同志我是哪个单位的，好，我们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这对话完了，我知道你是谁吗？也不知道。你知道我是谁吗？所以起码现在还敢用个锤锤啊之类的这代号，你一听就知道这个还是有根源的，这个东西这个名字是人家的小名，那以前就是某同志他爸，某同志和某同志他爸，这个你更听不出来是谁。 但是现在是市场化媒体，就是你怎么着你都会觉得有点俗，就他的那种不高明或者不新鲜。你可以就像我很同意石飞克先生说的，你可以不提，但是你用这样的一个看上去你自己觉得很俏皮甚至有点幽默的那种方式，但是我就觉得很没意义，很没劲，就是很没劲。你又不能直接说他是谁，你又用这种他也不是很漂亮的一种表达方式，你反倒会觉得很廉价，就现在的媒体有点贱，你知道吗？ 嗯， 就是说到媒体，就是你在现在中纪委他几乎成为全中国最大正能量，你就发现媒体基本上它是失灵的嘛，你只能跟在他屁股后面玩。 还是为党和人民服务的媒体，所以我们肯定要听党指挥。 哎，但是你说你为党和人民服务是吧？先是党，后面是人民，但是人民就会被你这种媒体搞得晕头转向。你没落马，你前一天你可能还出现在报纸上头版，你特别光鲜光荣正确伟岸的这么一个形象，第二天落马你就什么都不是，老百姓就会说啊，那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他可能也不太知道，比如说那个刚刚两会闭幕抓走那个求和，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儿，就各种的猜测，久而久之老百姓就会有这么一种印象，所有官员都是坏的，所有的媒体你都是在说假话的，那些什么党媒根本就不可信的，这不是，这我相信也不是 你要允许党犯错误 最喜欢看到的。 而且之前很早就论证了，说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是要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可能是100年，在这期间这种事情出现反复是很正常的嘛。嗯， 好，这是欢石逻辑又来了。 但我其实觉得啊，这个刚才石飞克老师有提到一点，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好像郭正刚和吴芳芳没有多 大的金额吗？ 嗯，这个政治不正确。这个政治太不正确了，一分钱贪国家都不敢看。 我想说的是，你看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我跟之前那些巨贪比，我确实会觉得他们太可怜了，本来也没多少事儿，就是做生意做错了，然后国家也太可怜了，就摊上那么倒霉媳妇儿，然后把整个家族都乱，所以我就出现这种同情心，我就会检讨自己说这种同情心态是不对的。我估计有很多人都会觉得，比如说樊素就贪污了10000块钱被抓了，然后也被判了刑，我说太不值了，人家贪， 人家贪一亿也这样，贪一万也这样， 所以我觉得必须得检讨我自己，我不能有这种同情心。 就是你看上上下下我们的这个标准或者我们这个规矩都是模糊的，你都是凑合的，就是没有那种公私分明的这么一个观念，是吧？ 对， 我就觉得在这个点上，这个礼拜还是李光耀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我这两天一直在看他的东西。你就还是得跟李光耀学，你贪一分钱，那你也是贪， 对， 那你也得必须 负起这个责任， 在制度底下，我要最严厉的惩罚。 对， 这个、 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 好，那这个媒体啊，其实要说还是挺多的，主要就是你会觉得现在媒体的这个舆论监督它能起到的作用 越来越 太小了，太小了，就全部是跟在中纪委的后边。你最理想的就是媒体它先发现这个官员他有某些蛛丝马迹不对味儿，媒体就去追，追了之后呢，你就会引起纪委的重视，去介入调查，最后这个官员落马，并且你的过程是全部对老百姓公开的，老百姓才会信服，也知道我们具体那个标准是在哪，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你前一天还是那个什么，第二天你完全人都不是，又是国妖又是那个什么的，你就是看大戏就像看故事会一样。 但我觉得你、这个、 它不是媒体监督，它是媒体宣泄，变成 你就不能一棒子打死。其实这种事也是有的、中央级媒体去挖地方上的小官，这种事情挖出来的多了，但是我们现在涉及的都是这个可能之前位高权重的一般的媒体，他也不敢去查呀，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全怪媒体。 可是我又觉得吧，既然之前那个施周红先生不说了嘛，他说某些外媒在没有未料的情况之下胡乱猜测，就说明是可以未料的，是吧？那可以未料的，既然中纪委这么会做公关，你看他的新闻客户端，不是新闻客户端，他的自己那个 APP 也做得很快嘛，他的网站也维护得很好，他完全可以有这么一套想法，就是我给你媒体一些料，你做出那种好像你去报道和监督的这么一个感觉，可能老百姓的这个观感他又会变一变。当然这初衷也是不对的，他也不是真正的媒体监督，但是可能会比现在的那种情况要稍微好一些。 我觉得就是这个导演导得不够好。其实我们现在反腐大戏比纸牌屋要精彩，但是公关做得没有纸牌屋好。 好，这个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谢谢你的收听。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还是可以在微博找到我们，我的是凤凰 U-Radio 中横线樊素，春雨的是王春雨， 凤凰 大家搜一搜就找到了。 王春，对， 好，拜拜， 拜拜。